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再然后，像是有上苍庇佑，宣平的极意真的不再蔓延了，病患也在慢慢复苏。那些明明已经死了，只是上不及下葬之人，居然也奇迹般还阳。巨大的狂喜席卷了整个宣平。在这样翻江倒海的欣喜之中，什么猫妖戕害人命，什么公孙先生做法招魂，统统拂过脑后。公孙策他们走得悄无声息，李掌柜忙着酒楼重新开张，也未顾得上相送。他们的步子轻而缓，没有过多回首。走的时候是黄昏，三条被夕阳拉得很长的身影背后，留下一座死而复生的宣平。 公孙先生，委屈你了。 包拯的话将公孙策从零碎的恍惚记忆中唤回。 大人，学生有何委屈？ 唉，宣平之意得解的功臣是谁？本府心知肚明，莫说短母姑娘因此散去一身法力，就连你和展护卫都险些不得全身而归。叹只叹如今尘埃落定，论功行赏，真正有功之人却…… 包拯沉默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包拯的意思公孙策明白得很，自古以来一件事两样笔墨书，奸恶的可以被送上高台，忠贞的可以被踩进尘埃，叛贼可成明主，明主可变昏君。都说公道自在人心，人心是何其可变扭曲蒙蔽的东西，连带着将公道带累的可变扭曲蒙蔽。 此次前往宣平，原本就不是为了做名利计，又何必在事后做名利之叹呢？大人，夜色已深，早些歇息吧。 包拯微微颔首，公孙策竟然看得如此超脱，他亦不便徒作嗟叹。目送大人的背影走远，公孙策收回目光，垫着膊步将砂锅的盖子掀开，浓郁的汤药味儿扑面而来。移锅熄火盛药，寂静的回廊通向展昭卧房。公孙策捧着汤碗小心翼翼，展昭是在临近开封的路上病倒的，原本以为宣平极易得解，端木翠一并归来，于开封府而言怎么样都说得上是一件庆事儿。公孙策甚至筹划着一番小聚，两盏薄酒，三五家常菜，无拘无挂，其乐融融。谁成想展昭会倒下去。那时他们在简易的小茶铺中饮茶，茶汤浑浊，茶屑飘在面上，端木翠很是小心地将茶屑吹向茶杯杯缘。公孙策犹豫了半天，问出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。 端木姑娘，你暂时不会走了吧？ 展昭忽然停下了饮茶的动作，茶杯擎在手中一动不动，茶面却微微漾开纹路。端木翠继续吹茶屑，头也不抬。 怎么走啊？再走个百十年也走不到瀛州啊。 那 先回开封住下咯。 展昭轻轻嘘了一口气，唇角漾出极淡的笑意来。他站起身来，朝向还在茶摊处忙活的小二道： 小二，结账。 紧接着公孙策感觉似乎有暗影当头照下，伴着带翻茶碗的声音，急抬头时就看到端木翠慌乱地架住展昭的身子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就是马不停蹄的进城，直奔开封府。端木翠的归来与展昭的倒下都不是易于消化的小事儿。 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他们，甚至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姿态迎接他们的归来。 展大哥怎么了？东木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就好。展大哥是不是受伤了？快进房去。东木姐，你这阵子可好？ 语无伦次，颠三倒四，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。一味烦扰似乎对端木翠的归来过于忽略，太过欣喜又似乎显得对展大人有些漠然。更何况开封府中本就有事。匆匆安顿下展昭，张龙急急带端木翠去了红鸾的卧房。卧房狭小，窗棂微起，红鸾静静地躺在床上，似是睡着了。 端木姐，你看看，前一阵子还好好的，两天前突然就 张龙一边说着，一边去掀红鸾的亲被。男女有别，张龙此举过于突兀，端木翠不觉皱了下眉头。不过他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亲被掀开处，端木翠看到红鸾的身体，上身还是女子形状，着淡粉色衫子，下身触目惊心。尽是盘根错节的躯根，树皮斑驳，还带着干裂的泥土。换言之，红鸾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树，木棉树。端木翠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变化是两天前开始的，按日子推算，正是温谷尾鱼死的时候。看起来，温谷尾鱼是以极恶毒的手段操纵了这些精怪的精魄，他是宿主，这些精怪是他主体上抽生出的虚牙，虚牙若断，不损主干繁茂，但主干若灭，虚牙难逃溃散的命运。端木翠轻轻为红鸾盖好亲被，向着张龙摇了摇头。 啊，救不了了？ 张龙的眼圈忽然红了。红鸾动了一下，苍白的眼皮睁开一线，目力所及处模糊地看到张龙僵硬的身影。 张大哥， 张龙喉头滚动了一下，近似哽咽地嗯了一声，屈身过去。端木翠咬了咬嘴唇，悄悄退了出去，轻轻为两人掩上门之后，却没有立刻离开。天气像是要转暖了，廊外的碧色潭水漾开春日的气息。他们在宣平所立固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险故事，但是同一时间在这里，开封府里的诸人也有自己的故事的，或许平淡，或许寻常，但是于他们而言也是全部的世界了。端木翠无意去探究张龙是否对红鸾有意，红鸾的命运已成定局，门扇背后的故事正在慢慢死去。也许过些日子会看到张龙一个人喝闷酒，脾气古怪，不理人。决意杀死温谷尾鱼的时候，没有想到会带泪红鸾吧。又是一个我不杀伯人，伯人因我而死的遗憾。回廊之上，仆从明显比平日里忙乱，有捧着铜盆热水的，有急往灶房煎药的，擦肩而过时不时听到急促且轻声的。 展会怎么样？ 其实之前他跟公孙策说过了，展昭没有大碍，只是被明道的戾气所冲，一时逆气攻心罢了。 不是有仓颉自缢虎身吗？ 那是明道啊。 哦， 公孙策哦了一声，并不见得轻松多少，又是把脉，又是施针，又是下方子上灶房赶紧熬汤剂，把一干仆从指使得人仰马翻。这样的忙碌之中，端木翠觉得自己有些多余。 那我先回草庐，明日再来看展昭。 开封府不是他的地头，人来人往，大多是生面孔。端木翠不得一分松懈，又帮不上什么忙，强烈地想回到草庐休整一番。毕竟这一趟回来，日子还长呢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世风霜。